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恶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12月初的一天，陈玉明的女人坐着马车来到了明水农场。下了马车，她熟门熟路地朝着1号病房走过去。但是她看见了门口摆着的几具尸体，便又绕开去，走到通往山水沟的斜坡上。在这里，她突然和两个正要上坡的人相遇了。他喊了一声：“老陈。”陈玉明也看见他了，说：“哟，你来了。啊，我给你送点粮食过来。你干什么呢？”“啊，这不是才把几个人摆好。”女人看了地窝子一眼，发现那儿很整齐地摆放着几具尸体，尸体都是用棉被裹着的。他又问：“你现在干什么去？”“啊，我们正要到南方去，我现在当护理员了，伺候病人。我们想把那头的死人摆好些，你过来没看见吗？那门口横着竖着，难看得很。”“啊，那这会儿先不搬了。小艾，你先回去吧，我爱人来了。”艾学荣嗷了一声，转身回北房去了。陈玉明走上台地来，擦掉鼻尖上挂着的鼻涕，说：“走吧，到房子里去吧，外面太冷了。”女人已经快冻僵了，跟着他进了房子。房子里有两个坐着说话的病号，认识女人，打招呼说：“哟，嫂子来了。”还有几个病号抬头看了一眼，又睡下了。女人面对破布条一样躺着的人们，一点儿也不惊奇。她把面口袋放在墙角上之后，就坐在炉子旁的马扎上。陈玉明说：“我给你倒点开水。”女人说不渴，但她还是倒了一碗放在炉子上，然后倚着墙蹲下来。她问道：“你怎么来的？走来的吗？”“不，我跟着送粮的马车来的。听说明水断粮了，我找管库房的人要了几斤扫下的土粮食，在磨上粉碎了一下，给你拿来了，就几斤。”“哎呀，一斤也好啊，断了3天粮了，天天吃树叶子糊糊。”“什么？树叶子糊糊？”“是啊，入冬前采集下的沙枣树、柳树叶子磨成的粉沫沫，煮上一大锅吃，一把面粉都没有。昨天去了2挂马车到高台农场拉粮食，天黑的时候回来，说是粮食没磨出来，拉来了2车莲花菜。昨天晚上、今天早晨吃的水煮莲花菜，到晚饭的时候你们就能吃上豆面了。我就是坐送粮食的车过来的，前天我就知道你们断粮了，拉粮去的人说的。”“对，说是没磨出来。”“什么没磨出来呀？我听说加边沟那边没粮食了， 你们这两个月吃的都是从加边沟拉过来的粮食，在高台农场加工的。这几天没粮食了，从张掖专区要了一些豌豆，昨天才拉过来连夜加工。可是我又听人说，加边沟的仓库里还有几万斤粮食呢，不知道为什么不叫吃啊。那是国库粮，谁也不能动的。那不也是加边沟种出来的吗？是加边沟种出来的，可那是交给国家的皇粮，谁敢动啊？那就多拉些菜来嘛，加边沟的菜长得好，为啥吃树叶子呀？你说的轻巧，长途拉运方便吗？马车来回要走好几天。对了，高台农场的情况怎么样啊？你们能吃饱吗？ 哼，比加边沟可强多了。人家白怀林给国家交粮食，先把口粮留够了，不像刘振宇。 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是说刘振宇把粮食全都上交了吗？告诉你吧，加边沟就没打下多少粮食。原来是四五百名犯人迁来亩地，吃粮还凑合。这一下子来了3000人，生荒地不长粮食，粮食能够吃吗？女人不说话了，看着陈玉明的脸，静了一会儿，问道： 你的身体好吗？你的脸肿了。 啊，肿了吗？ 呵，我还不知道我的脸肿了呢。 我的腿呀、在嘉峪关积肥的时候就肿了，走路的时候腿发软。 女人叫陈玉明把裤筒拉起来，在他的腿肚子上摁了两下，说： 你可是要保重好身体啊，过几天我再想办法给你送几斤粮食来，这几斤你先凑合着吃着。 哎，你别管我，我一个人总能想办法活着，你带着孩子比我还难，你就先顾你和孩子吧。怎么样，孩子们能吃饱吗？ 嗨，哪有吃饱的粮食啊，饿不死就是了。 那你给我拿粮食干什么呀？留下你和孩子们吃呗。 我们总有办法的，高台农场比这边强多了，你不要操心。白怀林送过几次面，还叫我们到他家里吃过一顿饭，还送过一块羊肉。 哎，他是个好人，你替我好好谢谢白怀林。 女人说说话，站起来要走，说是和他在一起的李怀珠也烧了点粮食给王小天。马车卸了粮就要走，他要抓紧时间送过去，还要替李怀珠看看王小天。陈玉明就领着他去找王小天，找了好几孔窑洞，有人说王小天也病了，住在4号病房。他们又跑到4号病房去。陈玉明把女人送到伙房门口，坐上马车。马车要走了，女人突然又叮嘱他： 哎，我给你的粮食你可不准给别人啊。 嗨，我傻了吗？我把我的粮食给别人？ 谁不知道你那臭毛病，你就是穷大方。在兰州的时候，你的工资拿回家来几次啊？不是叫人借了就是请客了，就我一个人的工资过日子。 加边沟是一个地名，也是一起政治事件，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。它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。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，近3000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的劳改农场劳动改造。短短3年间，右派们在吃尽一切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之后，只剩下300-400人。1960年11月，中央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，开展抢救人命工作。 1961年1月，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临行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回到病房，陈玉明马上就开始煮小麦碴子粥。过去的三天，他虽然没全吃树叶子糊糊，他曾经两次在伙房里向炊事员们要了几个菜团子吃，但他真是饿极了。他把饭盆坐在炉子上，倒上水，抓了几把小麦碴子放进去，又放进一小块酱油膏，煮了满满的一盆碴子粥。由于是用石磨磨的碴子，颗粒小，还有不少的面粉，他的碴子粥还真黏，但是他这顿饭却没有吃好。他刚刚吃了一半，张继信就喊他：“陈队长，我要解手。”他就放下麦碴子粥去伺候张继信。张继信的身体更加虚弱了，本就是虚弱之躯，又吃了三天代食品，他已经没有力量蹲着了。陈玉明把他拉起来，在铺上跪着，往他身下塞了个便盆，然后双手拉住他的双臂。可是十分钟过去了，张继信排泄不出什么东西来，反倒累得坐在便盆上，还出了一身汗。陈玉明也扶不住他了，腿一软，也跪在铺上。张继信说：“不行了，解不下来。陈队长，你给我叫一下张永伟去吧。”陈玉明说：“叫张永伟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大便干燥，叫他给我掏一下。”陈玉明说：“不要叫他了，我给你掏吧。”张继信说：“太脏了，还是叫张永伟来吧。没进病房之前，我们撸草籽儿炒着吃，总是大便干燥便秘，我们就互相给对方掏的。”陈玉明寻思片刻，说道：“张老师，张永伟前两天就走了，他给你掏不成了。”一听张永伟走了，张继信愣了一下，突然就痛哭起来。 哎呦，那是个好小伙呀！哎呦， 但是他哭了几声就止住了。他抽泣着说：“ 陈队长，那就只好麻烦你了，真不好意思，脏乎乎的。” 陈玉明说：“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这几天我给五六个人都掏了，吃树叶子糊糊，大家都拉不下来。”于是张继信退下裤子，趴在铺上撅起屁股。陈玉明拿着张继信吃饭的小勺跪在后面，把勺把对准粪门。掏完粪，陈玉明洗了手，接着又吃那小麦碴子粥。吃了几口，他像是想起了什么，伸长脖子往张继信的铺上看了看，见张继信还背朝过道坐在铺上，就端着饭盆走过去：“张老师，把你的饭碗拿来。”张继信扭过脸来问他：“ 啊，要碗干什么？”“哦，拿去吧，拿去吧，有用你就拿去吧，就在我枕头边放着呢。” 陈玉明不说话，把他饭盆上盖着的一张破纸去掉，把自己饭盆里的碴子粥倒了一半进去，然后把饭盆往他怀里一塞，说：“吃吧。”温在火炉上的碴子粥还冒着淡淡的热气，张继信立即就看出那是什么东西做的了。 他双手捧起饭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 你吃，你这是哪儿来的？”“ 哦，我女人来了一趟，送来的。快吃吧，张老师。”张继信的双手抖动起来了，饭盆也在他手里颤抖不已，他的嗓门也在哆嗦。 这东西可是金贵啊，还是你自己吃吧。 嗨，客气什么，张老师，你肚子里一点粮食都没有，装了一肚子的草沫子，你还客气。陈玉明说着话，就回到火炉旁边去了。他舀了一碗水，倒进饭盆里，把麦茶粥搅成稀汤汤，喝了下去。傍晚时分，一号病房又来了七个病号，填补了昨夜空出来的位置。把这七个人安置好之后，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。这一天的晚饭很丰盛，除了一马勺纯豆面糊糊，每个病号还领到了一块四两面的米面饼子。吃完饭，陈玉明就硬是在病号中间挤了一块地方睡觉。昨天夜里死了七个人，又是抢救，又是往外拉尸体，白天又忙这忙那，他的眼睛就没闭上过。他认为自己必须要睡上一觉，否则就无法完成夜间的任务。病房设立之初，病号的死亡仍然制止不住，每间病房夜间都要死人，而且都是半夜里死去，在睡眠中无声无息的死去。对此，医生们进行了分析，认为是病号的身体已经衰弱至极，睡着以后新陈代谢减缓，心跳也减缓，结果导致心脏停止跳动。他们说，在正式的医院里，垂危的病人和正常情况下寿终正寝的老人也都是死于夜间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根据这个理论，厂领导便采取了两项措施，一项是每天夜间十点钟给一顿加餐，一人一勺胡萝卜汤；另一项是夜深时分叫大家起来坐着说话，少睡觉，白天再睡。这两项措施还真起了点作用，病房开张的最初几天，死亡有所减少，一天只死亡十几个人。但是，一个星期过后，死亡人数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，并且愈演愈烈，有增无减。原因是，你说不叫他睡觉，可他没有精神，倚着被子坐着，就睡着了。但是，农场领导继续坚持这两项措施。领导说，能少死一个也是好的。陈玉明的这一觉睡得还真不错。十点钟，炊事员来病房送加餐，他才被人叫起来。起来以后，他就帮着病号打饭、添炉子，伺候几个病号解手，然后他就大声的招呼：“ 喂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能起来的都起来，不要睡了，大家说说话。” 天天夜里说话，病号们都有点烦了，坐起来之后谁都不愿意说话，有些人又歪倒打起鼾来。陈玉明忙得叫起这个，顾不上那个，挺犯愁。他大声地喊：“ 喂，你们打起些精神来好不好？都说话呀，谁带头说？” 有人说：“陈队长，你就带个头嘛，你找个话题，大家不就跟着说了吗？”陈玉明思考了一下，朝着张继信说：“ 哎，张老师，那天早晨我说太阳升起来了， 叫大家起床。你说太阳不是我们的，你那句话是日出里的台词吧？ 张继信闭着眼睛坐着，听见陈玉明问他，就睁开眼睛说： 你提这事儿做啥？哎，张老师，你一说那句话呀，我就知道你看过日出。你说你看过没有？ 看过。 看我没猜错吧？我是上中学的时候看过那部话剧的。看了那部话剧啊，我当时内心里震撼特别大。曹禺把那个社会的黑暗都写出来了，演陈白露的那个演员演得也好。陈队长，你换个话题不行吗？ 哎，怎么了？ 哼，那是揭露旧社会黑暗的，你就不怕叫人给领导反映你是影射新社会？ 哎，怎么会呢？日出是进步话剧吗？ 此一时彼一时啊，那时候是进步话剧，可现在说出来就不妥当了。还是换个话题吧。 陈玉明觉得张继信的话不无道理，就说： 好好好，换个话题。 但这时候有人叫了起来： 谁反应上去啊？谁反应上去？ 另一个人也说： 反应上去又能干什么？他妈的，我们还能活几天呢？你们就这么胆小？放心说，陈队长，放心说。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 可张继信说： 人心叵测，人心叵测呀，莫谈国事。 什么莫谈国事？就说就说，哼，还能把咱们怎么样啊？枪毙，枪毙总比饿死强。 陈玉明连忙制止： 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哎，不谈这个话题了，不谈了。来来来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哎，我听人说呀，兰州七里河区人委的一个人，他偷了一张羊皮，在火上把毛燎光了，羊皮烤成硬片片了，掰着吃。他把那硬片片给了另外的一个人吃，那个人吃着又香又脆，就说了：说将来回到兰州，我请你吃阅兵楼的烤鸭。哎，阅兵楼的烤鸭你们吃过没有啊？ 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，感谢您的收听。